关云长知识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吹牛将军张俊领兵打仗是全军覆没呀，明明是外行硬装内行，把唐昭宗那点家底儿又都给败了。此刻的唐昭宗如同溺水之人，抓着谁都像这救命稻草。张俊全军覆没，他怎么办呢？逃往军阀朱全忠那儿藏身去了。对于这皇帝呢，他不管了。你说这什么人性啊。咱们再说凤翔军阀李茂贞，这位啊一直是藐视朝廷，公然上书讽刺唐昭宗，说如果皇上要再躲难四处乱避的话，不知还有没有地方去啊。想当年离开长安，各位先主们有奔成都的，有奔奉天的，您现在往哪儿走啊？这不是极大的讽刺吗？唐昭宗忍不下这口气，他把宰相杜让能找来了。杜爱卿，这李茂贞藐视朕呐，你能不能带兵去打呀？杜让能一听，啊，陛下，臣乃一介文官，不懂得领兵打仗啊。我这样，替陛下写一篇措辞强硬的文稿，警告警告他吧。哎呀，唐昭宗一听，那还管用吗？你写那文稿，能警告得了李茂贞吗？哎呀。朝中无良将啊，这会儿唐昭宗别提多难过了。另有宰相早瞅着这杜宰相别扭，取而代之多好啊。这位也没跟皇帝打招呼，背着杜让能他偷偷跟李茂贞勾结上了，结果朝廷一出兵就被人家李茂贞打得大败啊。最后唐昭宗连出兵的能力都没有了，李茂贞派人传达自己的意思，逼死这杜让能，你不是要写文章气气我吗？我直接要你的命。唐昭宗被迫无奈杀死了杜让能，这真是越得疾病越吃毒药啊。此时此刻的唐昭宗对满朝文武是失望之极啊。那么朝臣们都不可靠，都没有能为自己分忧解难的，能不能在自己家的亲友中找一找啊？他想起亲戚来了，什么兄弟子侄外甥他都给挂上军衔了，让他们招募士兵，希望他们能在新军中锻炼自己，抓住军权，打退敌人。可是他们这帮皇亲贵戚们是更无本领啊。你就拿唐昭宗有一小舅子来说吧，这小舅子都疯了啊，二姨夫都领兵了。这小舅子很受信任，带着人马在半道船翻，直接给淹死了。你说这仗打什么劲呢？还没见着敌人，他自己溺水了。在唐昭宗咸宁四年呢，华州军阀韩建和宦官们练起手来了啊，合着现在这皇帝是真正的孤家寡人了，宦官们也不理他了。这样一来，这些诸王住所十六宅里的所有人，你想那大大小小是十六个王宅呀、啊、那不是老百姓一明两暗的房子，那院子都是几进的套院，关上大门你数吧，有一个算一个，逮着就杀呀。就这亲王十六位里边有十一个都被杀了。那招募的那些军队没保护吗？ 根本就没有战斗力，眼瞅着王宅被烧被毁，军队纷纷解散，走投无路的唐昭宗最后只得不情愿的又开始求救于地方军阀。说好听了，他是在利用军阀，实际上更大程度的上是他唐昭宗在被地方军阀利用着。您就说这李茂贞他实在是打不过了，还有王行于韩建这三位把关中地区给瓜分了，等于长安都城附近有这三个军阀隔据着。河东军阀李克用这会儿突然宣布要帮着这位皇帝入京平叛。您听这李克用可能耳熟，前文书咱们提过，这唐朝的皇帝专门讨伐这李克用，以之为叛将啊。可是这李克用能征惯战，他是突厥沙陀人，善于用兵，他一说入京平叛，这三个军阀还真就怕他，纷纷退回原本的根据地，让出了关中。只是在临走的时候，李茂贞、王兴于、韩建这哥仨他们一商量，闹了半天空手而归可不行，能不能把这皇帝给劫走啊？他们要把唐昭宗带回去。多亏唐昭宗反应迅猛，那逃跑也逃习惯了，出门随时都可以做准备，滋溜一下唐昭宗跑了，这才没有让这三个军阀得逞。躲过这三位，李克用兵临长安，唐昭宗回到长安城中接着当皇帝。这皇帝当得多窝心呢，他这被迫无奈册封李克用，册封这位曾经被宣布为是叛将的军阀作为晋王，封李克用为晋王了。打这以后，大唐朝更谈不上太平啊。在此后的两年中，唐昭宗是连续两次遭到了太监的叛乱跟劫持。这太监跟军阀要抢夺皇帝，但是皇帝在这两边手里，在任何一方手中都不值钱了，说杀就杀，说换就换。唐昭宗是极其紧张啊，好悬就死太监手里。隔据河南的军阀朱全忠又打出了秦王的旗号，率领人马进入关中。唐朝末期藩镇割据，到后来互相兼并互相吞并，实际最有战斗力的就是晋王李克用跟河南的朱全忠了。现在朱全忠入关中，唐昭宗往哪跑啊？久有野心的朱全忠很快就剪除了唐昭宗仅有的左右亲近的卫士啊。三年之后，他又把朝廷强迫迁到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洛阳，又打长安奔了东都了，宫廷侍卫又都换成自己的部下。这会儿各地残存的军阀势力还在争城夺地互相厮杀，也顾不上去惹实力强大的朱全忠啊。这位唐昭宗成为没有任何依靠力量的真正的孤家寡人，最后的命运怎能好得了啊？这会儿他后悔了，后悔什么呀？唐昭宗特别注意要任命清流人士为宰相。何为清流啊？那就是家庭出身得是高门大户啊。最典型的他用那宰相崔胤，这崔胤那崔家的背景是尽人皆知啊，他是崔家利益的代言人。崔家在朝中连续四代为高官，说起来人家朝廷是有恩于崔家，可是到崔胤这儿的时候，你别看他做宰相，但是这个人为人阴险。他一看呢，李唐王朝气数已尽，你别看他当宰相，但是他一直在勾结着朱全忠把持朝政，就连太监都不敢动他。为什么？有军阀做外应啊，有外边的援助，那朝能怎么着？唐昭宗明明知道也不能得罪他， 这有一次唐昭宗发脾气，你要再这么里挑外撅、勾算合谋的，你给我滚，就要把这崔胤贬出京城啊。这崔胤刚刚走到半道，朱全忠那边就上书了。朱全忠给皇帝上书，其实就是威胁，一封抗议书摆在唐昭宗桌面上。唐昭宗一看万般无奈，把这崔胤赶快再招回来吧，继续为相。这皇帝就窝囊到这样。唐昭宗被太监们劫持到凤翔的时候，崔胤自己去往东为朱全忠祝寿，他不跟着皇帝落难，他给朱全忠去过生日。您瞧这宰相当的，空手去吗？哪能啊，手持云板，打着拍子，还唱着自己献给谱的曲儿，献给填的词儿的祝寿歌，就这能耐，一边打的板啪啪，知道的这是宰相，不知道以为要饭的呢。朝廷是被迫被朱全忠迁到了洛阳，或者崔胤更加得势了。你想想，那会儿朱全忠过生日他就来了，现在奔了朱全忠的势力范围了，而且跟他有矛盾的30多个大臣都被他贬逐他乡，这回是又掌权又报仇啊。崔胤别提多美了。不过就在他得意忘形之时，发生意外。什么意外啊？这是一个事故。朱全忠的儿子朱友伦就在洛阳打马球的时候，一不小心由他马上掉下来了。由他马上掉下来，作为一个武将的儿子应该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他是脑袋先挨着地，再加上这孩子脑袋小腔子大，人长得胖，扑了一下把这脑袋戳里边半截，当场就死了。这下朱全忠万分心疼，这是他的儿子呀。他又一琢磨，这别是有人暗害我儿子吧，想来想去他怀疑是这崔胤，毕竟你是皇帝手下的宰相，表面跟着我，暗地里搞破坏怎么办呢？崔胤也吓得慌了手脚，这会儿他连忙招募士兵，拆毁佛寺，用寺中的铜铁去铸造兵器，干嘛？万一有变好做抵抗啊。他这一准备兵马，朱全忠更怀疑了，派另一个儿子朱友谅去洛阳镇守，以专权乱国、离间君臣的罪名威胁唐昭宗罢免崔胤。没等唐昭宗欠发诏书呢，唐昭宗乐意签吗？乐不乐意也得签呢，拿起笔刚要签，有人来报报崔胤相国全家被杀。朱友谅根本就没时间等这诏书，带着人马冲进了崔胤他们家，全都给杀光了。这就是这位狡猾宰相的结果呀。崔胤死了之后，唐昭宗选的另一位宰相叫柳灿，这柳灿也是清流中人，也有家族背景。你想啊，唐朝在这之前还有一个姓柳的宰相呢，叫柳公绰。这柳灿呢是柳公绰的重孙，这还没有家族势力吗？那是宰相的后人，他博通经史，闻名朝野，中进士才4年就当上宰相了。你再看看同科的那些进士，有的那县令还没补上圈呢。由于这柳灿跟朝臣们他处得不好，所以他一心也想借着朱全忠的力量来清除这些反对自己的大臣。公元903年这一年5月，中原大地出现了一颗彗星，这是很自然的星象现象啊，天文现象我们现在都能够解释，但当时科学不发达，一说出彗星那要倒霉啊。尤其那算命的睁只眼闭只眼，一掐指的这么一念叨，麻烦了。有人就说出这彗星代表的灾害，这是君臣俱灭呀。啊，听到的全都很紧张。柳灿就秘密的给朱全忠送去了消息，君臣俱灭，这您得 抓紧时机呀、啊。朱全忠当然明白呀、啊，朱全忠是有野心的，你别看他名字叫全忠，实际他一点不忠，他想取而代之，只是等待时机。那么柳灿告的君臣俱灭这个消息后边还附了一张单子呢，什么呀，可以称之为黑名单呢、啊。黑名单就是现在朝中那朝廷里边所有跟柳灿作对的朝臣，那姓名都在上面列着呢。有君臣俱灭，这天意在这表示着，你朱全忠大刀阔斧的杀是顺天意呀、啊。朱全忠本想清除唐朝老臣，要不自己没法篡位。再加上他朱家祖父还有他的父亲都是没能当上官的读书人，他对这唐王朝恨透了，没有通过科举那就不属于清流啊。而现在这些入朝为官的大臣们都是有科举的底子的，朱全忠对这帮清流高门怀有记恨，所以他跟柳灿是一拍即合呀、啊。朱全忠立刻上书唐昭宗皇帝陛下，把这些高门大户的清族朝臣都应该杀了，他们甚为福薄呀，甚为福薄，他们薄情寡义，全无忠义之心呐、啊。你最起码把那犯罪重的杀了，把那罪责轻的贬出京城。这朱全忠就差直接下圣旨了，他把这些人哪些贬的，哪些杀的，哪些赐死的都列好了。唐昭宗万般无奈，只能签字啊，亲自盖章刷下纸来，有30多个朝臣被赶到了黄河边上的白马驿。这是朝廷的驿站，朱全忠告人行了，别走了，再往前走没地儿去了，就在今天晚上把他们处理了吧。大伙一听怎么处理啊，嘿，不是到了黄河边的吗，他们不是自称清流吗，这黄河乌流浊浪滚滚不息，让他们充当浊流吧。朱全忠放声大笑，这连鬓胡子跟钢针一样，在这黄河岸边的咆哮声中，在寒风里瑟瑟的抖动。朱全忠的笑声是杀人带来的快乐呀、啊！这些位寒窗苦读忠心大唐朝的进士们就都变成浊流了。朱全忠应该说为自己也为柳灿除去了政治对头，那这柳灿当然要感谢朱全忠了、啊，要为朱全忠当皇帝出力呀、啊。这会儿朱全忠的部下等不得了，他们奉朱全忠的暗示之意就把这唐昭宗给杀了。唐昭宗早知一死是无可奈何呀，他这么一死剩下就是谁来当皇帝了，那只有朱全忠了。柳灿作为唐朝的遗臣，现在跟一帮志同道合臭味相投的同党仿效古人来了，仿效东汉时候魏国的曹丕改朝换代所使用的那招禅让。实际曹丕之后有多少人强行扮演禅让这幕丑剧啊，那么柳灿也照方抓药，要用禅让这个方式来为朱全忠设计登基程序，先封为王，再加九锡，再给特殊礼遇，最后受禅。这程序安排好了，写成表彰往朱全忠跟前这么一递，朱全忠看完啪一拍桌案，太麻烦了，他倒急了。怎么，朱全忠心想，不就当个皇帝吗，换衣服我就坐呀，坐哪儿，坐那龙墩上，费这劲呐、啊、哪里来的繁文缛节，看不了这帮多事的文人。朱全忠暗中一想，这是不是柳灿从中捣鬼呀、啊？为什么？按照他这个程序，这要想当皇帝，那早着呢。朱全忠突然想起，当年东晋的时候，谢安跟王凝之不是对抗那桓温吗？也是要加九锡禅让啊，结果愣改那诏书改了9遍，把那桓温给耗死了。这是不是打算耗我呀？我没病啊。再派人打听打听吧，看看这柳灿都干什么。 有人说这柳灿没事经常去皇宫跟那唐朝的太后商量禅让细节呢，他是真跟太后在那商量禅让的事儿，还是暗中搞鬼呀？这朱全忠这会儿也是疑心重重，更主要的他也觉得这柳灿没什么用啊，已经用不着什么了，干嘛还留着他呀？对，甭管他真搞阴谋还是假搞诡计，我先去了这块心病得了吧。就这样一声令下，把柳灿还有他们的同党都抓起来，连见面都不见面。为什么？一见面一跪一哭心一软怎么办呢？一个字啊，杀呀。众人被推赴刑场，这柳灿被斩首的时候是悔恨交加呀，那些被同党跪那就剩哭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但柳灿是一滴眼泪都没有，为什么？没脸哭。他是高声怒骂呀，骂谁呀？骂朱全忠？没有，他骂自己，好你个叛国贼柳灿，该死啊，该死。他骂着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公元907年这一年三月，唐朝的末代小皇帝正式宣布禅让，把皇帝的宝座让给了军阀朱全忠。朝廷百官把皇帝的印章之类的皇权象征物很隆重地送到了朱全忠所在的大梁。大梁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啊。在整个这次寿善大典中，最起劲的就是礼部尚书叫苏洵呐。这位苏先生是日以继夜的想着改朝换代后能当个新朝廷的宰相，所以他忙前跑后不遗余力啊。可没想到朱全忠当皇帝后，把他还有所有唐朝那些遗臣们全都勒令退休。还不错，这回没都杀了，大概怕是刚刚登基的皇位被这丝血腥给带来晦气吧。以苏洵为代表的这批唐代遗臣，他们想再当高官的希望和大唐帝国一同终结了。这位朱全忠就是历史上的那位后梁的开国皇帝朱温。由打公元907年朱温建梁开始，中国封建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呀。朱温就是朱全忠，这个人在历史上改过很多次名字，有时候看史书稍不留神呢，就能把他当成好几个人，实际他一直在换着名字呢。朱温称帝之后，有一次啊，在宫里请客，宴请同族的诸王还有亲戚们，一高兴都喝了个酩酊大醉呀，命人那把那五个色的骰子拿来，说他有点硬，干嘛赌博呀？吱棱吱棱哗啦哗啦，他正是晃着骰子呢，玩的正高兴，突然有人噌的一下站起身，游解朱温手里，砰，就要把那骰子给夺过来了，哗啦，往那盆子里边这么一扔，崩的是满地乱滚的，咕噜咕噜咕，谁呀？朱温一瞪眼，一看是他的哥哥朱全玉，朱温不是叫朱全忠吗？这是他亲哥哥。朱全玉说出一番话，句句都扎着朱温的肺管子。那么朱全玉说什么了？咱们明天再说。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识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

4007106108，400710610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关云长，知世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朱温的哥哥朱全玉瞪着个眼睛看着朱温，跟机关枪一样哒哒哒哒哒啦，他说出了一大堆戳着朱温肺管子的话。朱阿三，你原本就是个砀山贫民，跟随皇朝，你当过强盗，目无国法，后来反正你归顺了朝廷，皇上任命你做四镇节度使，也算是富贵到了极点。你小子怎么还不满足，一夜之间灭了大唐300年社稷江山，自个儿当起皇帝来了。我怕我们朱氏一族因为你要遭灭顶之灾了，你还赌什么赌啊？朱全玉这番话说的朱温好悬就发作，他命人来呀，他想把他哥给宰了。后来一想，毕竟一奶同胞啊，朱温压下怒火，沉着脸，这一场欢宴跟赌博游戏是不欢而散。不过朱全玉方才那番话倒是的的确确揭了朱温的老底儿，要怎么朱温脸色那么难看呢？朱阿三呢、啊、这是朱温的小名，而且朱温也的的确确是宋州砀山人，排行在三，所以小名叫阿三。朱温的父亲叫朱成，这朱成是他们本乡一个教授经学的老先生。朱成很穷啊，死的时候朱家连丧葬费都拿不出来，这是靠着亲族邻里相互间这么一接济，就算弄个薄皮棺材挖个坑把朱温他爹埋了。父亲死后，朱温就跟大哥二哥跟着母亲投奔到富户人家给人打短工啊，母亲当仆妇，兄弟三个当佣工啊。这会儿正值唐朝末年，腐败的政治，残酷的剥削，再加上连年的水旱灾害，是天灾人祸赶一块儿了，激起了皇朝农民大起义。朱温跟他的二哥朱存都参加了起义军，朱存战死，朱温呢却被皇朝提拔做了官。在跟唐朝大战之中，朱温其实没少了吃败仗，后来他手下那些谋士们帮他分析说，唐王朝一时啊还不会灭亡，皇朝不能成大事，您不如识时务做个俊杰。朱温一听有道理，就这样一脚把皇朝踢开，他归顺唐朝了。当时唐朝的皇帝是那位唐僖宗李轩呢、啊、唐僖宗听说朱温投降，万分高兴啊，十分欣慰，下诏书授朱温为大将军，赐名为全忠。这儿又有人管他叫朱全忠，你这家伙这么会儿仨名字了，朱温、朱全忠、朱阿三。唐朝就是这样，这个军阀势力始终割据左右着中央政权，尤其是安史之乱之后。现在皇朝起义虽然打击了旧的藩镇势力，但是在镇压起义中又涌现出一批新军阀，朱温便是其中之一啊。 他在跟起义军的作战中为唐朝立了功劳，所以唐昭宗天复元年就让这朱全忠做了宣武节度使、宣义节度使、天平节度使、护国节度使，是四镇节度使啊，而且被封为王侯。他跟李克用、李茂贞、杨行密、王建这些军阀们是各霸一方，相互侵略啊，出现了新老军阀瓜分土地、互相兼并这形势。这会儿的唐王朝已经是名存而失亡了。衰亡中的唐王朝除了藩镇割据之外，中央朝廷又出现了宦官专权、朋党相争这么一种局面，什么牛李党争啊、宦官跟大臣抢皇帝，这事是时有发生，所谓甘露事件吗？这使得唐王室越发衰微。唐昭宗先后被宦官幽禁劫持过多次啊，那位宰相崔胤还要求朱温出兵讨伐呢，是想借靠朱温的力量根除宦官，兴复唐朝，这样一来就给了朱温控制朝廷的机会。朱温不是把那唐昭宗救出困境了吗？就手他把唐朝王庭内部的宦官，后宫里边有一位算一位吧，掌权的没掌权的几乎都杀尽了，声威大振，被唐昭宗赐以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之称号。您说这头衔多少字儿吧，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十个字啊。这朱温杀宦官，唐昭宗也这么高兴，他好像就死宦官手里，他也恨死这帮太监了。这样一来，唐朝中央的大权自然就落到朱温的手中。他跟唐昭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何等的恭敬啊，那是磕头如捣蒜、涕泪横流、忠心耿耿啊。唐昭宗最初还感动呢，他哪知道死也死在这涕泪横流的手中啊，也死在这朱温手里。其实这会儿朱温都是那演戏，篡位之心已然存在于胸中。他送昭宗回宫的时候就派了自己的爪牙担任京城要地的禁卫，控制京城，为了进一步控制皇帝。朱温强迫着唐昭宗迁都洛阳，半道里朱温把皇帝身边的200多个亲信全都给勒死了，事先选好身材年龄差不多的200多位顶替这些死者，穿着他们的服装代替他们去守卫昭宗啊。一开始啊，唐昭宗还没发现，这过了几天，有时候有点事儿一问话，怎么这几位说话味儿不对呀，好嘛，带着方言呢，仔细一观察，这才发现身边听候派遣的人全都不认识，已经是朱温的人了。那会儿唐昭宗可就傻了，到洛阳被隔绝软禁，跟囚徒一样啊。即便如此，朱温对唐昭宗还不放心呢，生怕是夜长梦多，还得把他杀了，换一个更小的、更容易取代的皇帝，先当牌牌供着吧。所以他密令自己的养子朱由公，还有亲信几个人谋杀唐昭宗。杀完之后，这些人给这朱温报信，嚯！朱温假装大吃一惊，咕咚一下子双膝跪倒在地，是放声痛哭啊。就这样，唐昭宗的小儿子被立为皇帝。过了4年，朱温终于成功夺权，通过禅位的形式他当了皇帝了。就连这小孩子皇帝他也没放过，先贬为己阴王，转过年就把这小皇帝也杀了，唐昭宗一家算都给除掉了。其实啊，盛极一时的唐王朝完全就因为朱温一个人把他给捣毁了、摧毁了吗？绝不是这么简单。朱温也没有本领说一夜之间就取而代之，唐王朝后期日益的腐败跟藩镇割据的政局最终必然走向改朝换代，没有朱温可能还会有别的什么温，也会有别的什么人来取而代之。朱温灭了统一的象征大唐朝，藩镇割据 就发展成五代十国多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直到50多年后北宋时期这才逐步走向统一。这里边说来原因，那是唐朝自身灭亡的原因，当然有外部势力，但是自身原因也不能忽视啊。唐后期经常有宦官被派到军队去做监军，这帮宦官们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往往就挑选军中有点头脑武艺高强的士兵或者是下级官吏啊，作为自己的养子。那么宦官有这些人做养子，军队里就有了亲信了，这些人组成忠于自己的核心集团，那些被选中的人呢也乐意飞黄腾达，所以任宦官做义父蔚然成风。到后来这种风气越来越发展，军队中带兵的将领、藩镇的节度使也都大收养子。既然是养子，跟这义父就没有的血缘关系啊，养子跟亲子之间，养子跟养子之间，这不是一个血缘家庭，所以都可以通婚，有时候甚至是联姻，加强彼此的关系，这都是有政治目的的。可不打还行，一旦要发生冲突，什么干爹什么干儿子呀，什么亲哥哥什么同盟大兄弟呀，这全都会翻脸不认人，殊死的争斗是转瞬即逝啊。后梁的这位太祖朱温也不例外，他也有很多干儿子，据说在朱家诸多儿子中最有才能的是老二朱有文。这朱有文呢也是朱温的干儿子，原本姓康，叫康勤。朱温在自己的亲生长子朱有玉死了之后，就特别信任这位收养的二儿子朱有文，他让养子朱有文留守在东都洛阳。这朱温到了晚年十分的荒淫好色，到什么程度啊，到达乱伦的程度了。朱温连自己的儿媳妇们也不放过，你也甭管是亲儿媳妇还是养子的儿媳妇，他看着好都收着。这位二儿子朱有文娶妻王氏，这王氏非常漂亮，朱温看着这二儿媳妇特别喜爱，就经常让他在宫中陪伴着自己。这王氏深受宠爱，应召入宫，彻夜不归啊。由于这王氏的功劳，这二儿子朱有文也就成了他的红人了。朱温甚至表露将来自己要有百年之后要立朱有文为太子即位。可这一下子朱有文也下了血本了，告诉媳妇王氏，你要好好侍奉咱们皇父，这多么厚颜无耻啊。这个消息就传出去了，朱温还有好些亲生儿子呢，别的甭说，就说排行在三的亲生子朱有圭吧。朱有圭一听，什么，我这皇父爹真糊涂了啊，把这皇位传给外姓他人，不给自己的亲儿子，这简直是大脑进水，他没敢这么说。反过来又一想，皇位要是传给了朱有文，将来朱有文能善待我们这些亲生儿子吗？肯定得把我们一个个像眼中钉、肉中刺一样都得除了啊。越想越生气，想来想去，他就对朱温这个又荒淫又糊涂的皇帝爹生出了恨意。朱温到晚年的时候得了病了，久病卧床，而且呢打过几次败仗，夹着有病这失败，这脾气越来越坏，功臣也好宿将也罢，稍稍有点过错，哪怕是言语中有一丝冲撞，他不是杀就是贬呢，要不掉脑袋，要不滚远远的，你给我到外地做官。被贬逐的这些官员到头来也没什么好下场，有的是在半道上被追杀，有的是到任没多久就被赐死。现在他的三儿子朱有圭就做起了自己的打算了。朱有圭得知朱温可能没多久 要把自己也赶走，让他离开京城去做刺史。朱佑圭心想，这到底是我爹的想法，还是我这宝贝二哥的主意，这都难说呀。我这一走是凶多吉少，与其束手待毙半道被杀，我不如反了。他萌生了反叛父亲的念头。公元912年，朱温病情越发严重，他自己感到快不行了。这病人在神志清醒的时候，对自己的身体状况都有一个准确的估计。朱温感觉到来日无多，连忙派人去东都洛阳召回二儿子朱有文，要交代后事，把朱有文给乐坏了，心想，看来我这皇父啊是言而有信，真打算让我做太子继位。这个消息被三儿子朱有圭知道了。怎么知道呢？三儿子的媳妇张氏也在朱温跟前呢。那就说朱温不是最宠爱二儿媳妇吗？最宠爱是那位王氏，那么三儿媳妇张氏他也不烦，到他晚年的时候，这几房儿媳妇是轮流值班啊，带过夜的都在皇宫陪着他，只不过是这二儿媳妇王氏陪得多。朱温派人调二儿子进京，这事儿可就被三儿媳张氏知道了，那他能不告诉自己的丈夫吗？连忙派人出宫密告朱有圭啊，说官家，官家指的就是皇帝父亲朱温呢、啊、官家一把传国宝让王氏带到东都交给你的二哥朱有文了，咱们死到临头了。朱有圭一听啊，这大惊失色呀、啊，先是放声痛哭。哭什么哭啊？他哭他这爹真是糊涂的不可救药了。左右那些幕僚谋士一看，别哭啊，三殿下，咱们得想想辙呀，不如干脆起事，错过时机就完了。朱有圭擦了擦眼泪，值得如此了。就这样，他联系了禁军统领韩擎将军，让韩擎将军带着500牙兵一起行动啊。这韩擎是左龙虎军的统军呐、啊，他早就跟这朱有圭勾窜合谋了，一声令下，带着这500兵马就杀进了皇宫，大半夜里就闯进了朱温的寝宫。朱温呐、啊，刚刚迷糊着，打着呼噜，猛然间一听外边什么动静，啊，大眼珠子们一瞪，谁？谋反吗？有气无力的他倒很清醒，这谁谋反呢？没想到回答他话的是朱有圭。哼，皇父不是别人，是我。他自己儿子他听不出来吗？朱温一听啊，用手点指，你是老三，没错，你敢做这种弑君篡位的逆事，天地岂能容你啊！呸！朱有圭的邪火还上来呢，这会儿他突然感觉自己这绿帽子戴的时间够长的了。你这一个老而不知耻的东西，你早就该碎尸万段了，你还说我弑父篡位，你不想想你败坏人伦。上！这一声令下，后边的人一冲上来，有一位武士举剑上前呐、啊，剑光闪烁，对着朱温那肚子，噗，一下就扎进去了。扎进去还不算完，得把这宝剑蹬出来。那得拧两下，要不怎么蹬不出来呀、啊？用脚蹬着朱温肚子，把这剑左拧两下，右拧两下，往外这么一蹬，噗，这血就喷出来了。朱温连声惨叫啊！这位后梁太祖推翻大唐王朝的朱温就死在亲儿子手里了。朱有圭杀了朱温，命手下人赶快收拾一下现场。怎么收拾？封锁消息，不能说朱温死了，把所有看见朱温被杀的相关人，只要不是自己这一派的全都杀了。他命令自己的亲兄弟朱有贞带兵到洛阳去杀那朱有文，然后自己以朱温的名义发布诏书啊， 诬告洛阳的朱友文谋反篡位，说幸亏是三子朱友珪又忠又孝，这才平定了叛乱。哎，这不朱友珪自个儿写的吗？怎么夸自个儿怎么说吧，反正借着他爹的口吻把自己夸得跟个花儿一样。没过两天，借着朱温的语气又发了一道诏书，说自己因受惊吓病情沉重，现在让三子朱友珪执掌军国大事啊。就这样，朱友珪左一道诏书右一道诏书，为自己称帝做好了准备。得到确证东都洛阳的二哥朱友文已经被杀死了，朱友珪这才宣布朱温的死讯，以朱温遗旨的名义让自己顺顺利利的继位当了后梁皇帝。但是这朱友珪这皇帝做的也不久长啊，他杀了父亲自做皇帝，他的弟弟朱友珍越来越感觉到心里边不平衡。朱友珍不是帮过朱友珪的忙吗？到洛阳杀过二哥朱友文呢，那是当初。现在朱友珪一当皇帝，朱友珍心想，靠宫廷政变做皇帝，你能我也能啊。他跟朱温的女婿赵岩进行了一番密谋，小舅子跟姐夫这么一商量，都瞅着这朱友珪别扭，要不这么着，取而代之得了。赵岩告诉朱友珍，关键是要掌握后梁精锐的军队呀，控制住魏博镇的那位节度使杨世厚就成功了。只要魏博镇支持你，杨世厚说句话传告禁军，那咱这事儿立刻就能成功啊。这魏博镇在唐代后期藩镇格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是军事地位，还是军事实力，都是首屈一指的。所以魏博这个地方的态度是极其关键。唐朝后期中最重要的号称天下雄军的就是魏博镇的士兵啊。魏博是战略要地，拥有六州四十三县，你想这地方能少得了吗？有魏州、亳州、相州、魏州、贝州、澶州，这六州之地啊。魏博节度使的决策那就关系着黄河以北的归顺问题，影响到唐王朝的政局。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五代。但是从唐代的时候田承嗣具有魏博镇以后开始，长期以来魏博镇的节度使都是由牙军来定的。牙军这个制度就是田承嗣创立的。所谓牙军呢，他当初从六州去精选六州有多少勇武有力的兵马，从里边精挑细选摘出5000人组成牙军，实际就是魏博镇的精锐部队，是魏博镇节度使的禁卫军。那待遇跟一般士兵当然不同了，十分优厚啊。田承嗣把这些精选的5000人牙军作为自己的心腹卫队，时间一长这牙军也是父子继承，相互之间都有亲戚关系，地位悬殊，态度十分的骄横，稍有不如意他们甚至能擅自杀了旧主立新主。也就是说，从唐代田承嗣设立牙军之后到五代，这牙军的势力到什么程度啊？节度使他们要看着别扭，他就能把节度使杀了再换一个新的，唐王朝根本就控制不了。怎么办呢？立出一个新节度使，唐王朝最后只能点头同意承认算完呢，派兵打也打不过这帮人呢。那么今天赵岩告诉朱友珍，你只要得到魏博镇的支持，篡位登基是易如反掌。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

一秒过去，活动马上结束了。醇香无膻味的好羊奶，再加紫砂养生杯，一共只要178元。您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关云长，知识热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 满纸荒唐言， 瞧啊，比那画好上了十倍。 一把辛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云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解其中味， 撂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王熙凤叫小红替她办事儿，小红把事情办完回到山坡，王熙凤不见了，小红有点着急。他知道自己身份是干粗活的丫头，不能乱走。怡红院的丫鬟都比他身份高，都管他。办完事儿得快回去。他站在山坡四下一望，看见探春、宝钗在水池边看鱼，急忙走过去陪笑说：“姑娘们，可知道二奶奶在哪儿？”探春说：“她上大奶奶去了。”小红直奔稻香村找凤姐。你说多巧，冤家路窄，迎面正碰上怡红院的几个大丫鬟，碧痕、启霞、麝月、秋纹等一大群。碧痕一看见小红就急了：“哎，你疯了啊？院子的花也不浇，巧也不喂，茶炉子也不拢，就知道在外边逛啊。”谁逛去了？才赶我给二奶奶取东西烧画去了。说到这儿，把荷包举起来叫他们看。哟，原来人家是爬上高枝了，还能把咱们放在眼里。有本事，从今天就出园子，挂在高枝上得了。说着，他们走过去了。小红也不跟他们较劲，忍着气来找凤姐。到李纨房中一看，凤姐儿和李纨说话呢，小红上前施礼，回凤姐说：“回少奶奶，平姐姐说了，奶奶刚出来就把银子收了起来，才刚张才家里来讨，已经当面称了给她拿去了。”平姐姐还说：“我们奶奶问这里奶奶好，等吴奶奶好些，我们奶奶要约着吴奶奶来瞧奶奶来呢，舅奶奶带来信儿来了，问奶奶好，还要和这里的姑奶奶。”要两丸延年神灵万全丹，顺便给舅奶奶。小红这嘴说的一套一套，还倍儿利索。李纨说：“哟，什么爷爷奶奶一大堆，我都听不懂。”凤姐说：“我就喜欢这样嘁了咔嚓说话干脆的人，讨厌这种扭扭捏捏的蚊子似的哼哼唧唧，那就是美人了。”一边用手接过小红递过的荷包，一边接着问：“你叫什么呢？”李纨说：“感情你不认识他呀？他就是林之孝的闺女，叫小红。”哟，原来是他的丫头啊，林之孝的媳妇儿还是我干闺女呢。 林之孝这两口子都是一锥子扎不出声来的一对天龙地哑，可没想到却养出这么个伶俐的丫头来。哎，你叫什么？十几了？我叫小红，十七了，原来叫红玉，后来因重了宝二爷的名就改小红了。嗯，改名个，我和宝玉说说，叫他另外再要一个人，你呀扶持我去，你愿意不愿意？啊，愿意不愿意我们也不敢说呀，只是跟着奶奶学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事儿，我们也能见识见识。嗯，那倒是，我一调理啊你就有出息了。正说到这儿，王夫人的丫头来请凤姐儿，凤姐儿辞别了李纨，随那个丫头走了，小红也回了怡红院。方归头咱们再说，刚才宝钗要到潇湘馆去找黛玉，没想到贾宝玉进了潇湘馆，宝钗走了，宝玉到里边见到了林黛玉。黛玉刚刚梳洗已毕走出门来，便迎了上去，笑着说，好妹妹，昨天你告我状没有？黛玉没回答，旁若无人，走了两步回过头来对紫娟说，把屋子收拾一下，撂下一扇纱窗，看那大燕子回窝，再把门帘放下来，拿湿狮子压住帘子，烧了香就把炉罩上，一面说一面往外走。宝玉见这样还以为是昨天中午的事儿，跟他怄气，他哪知道还有夜间这段公案呢，还站在那作揖搭躬的。妹妹你还生气呀？林黛玉看都不看他，出了门找别的姐妹去了，把宝玉一个人晾到那。宝玉心中有些纳闷，看着光景又不像为了昨天中午的事儿，可昨天晚上我回来晚了，根本没见着他呀，哪得罪他了呢？他哪知道啊，昨天晚上林黛玉到怡红院敲门，没敲开没进去，哭了一晚上，一夜都没睡，所以今天起来晚了，看见宝玉心里堵个疙瘩，一言不发，出了潇湘馆往山坡走，拐过一片树林，他看见宝钗探春在那站着，干嘛呢？两人正看仙鹤跳舞呢。宝钗连忙打招呼，林妹妹快过来呀。哎，黛玉过去，三个人有说有笑。就在这阵儿，宝玉也来了，探出一看，急忙迎了过去，二哥你挺好啊，我可三天没见着你了。妹妹好，前天我还在大嫂跟前问你呢。二哥你过来，我和你有话。哎，两个人来到一棵石榴树下，探春说，昨天我好像听见老爷叫你，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可能是他们听差的听错了。探春说，这几个月我又攒下十来吊钱，你都拿去吧，明天你出门逛的时候啊，看见好似画啊轻巧玩意儿啊，给我带些。哎呀，上次我城里城外大庙小庙的逛，也没看见什么新奇精致东西，也不过是那些金啊玉啊铜啊瓷啊没出料的古董，再就是绸缎吃食衣服什么的。哎呀，我不要这些，我是说像你上回买的那柳枝编的小篮子，整竹子根抠的香盒，胶泥剁的风炉，那些玩意儿都好啊，我喜欢，谁知道让姐妹们看上了都给抢走了。啊，你是要这种玩意儿啊？还不值钱，拿五百钱出去叫家人管保能拉一车来。嗨，家人知道什么呢？还是得你去，你挑那不俗的不着的这些东西多多的替我买回来，我再给你做双新鞋，这双鞋比那双做得还好。宝玉一听探春说新鞋，立刻笑了。 妹妹，你提起鞋来，我倒想起个故事。那回我穿着你做的花鞋，可巧碰见了老爷，老爷不高兴，问是谁做的，我哪敢提三妹妹三个字啊，就说是过生日舅妈给的，老爷这才不好说什么。待会儿说何苦来的呢，耗费人力做这么花哨。回去我跟袭人说，袭人说嗨，赵姨娘气坏了，她抱怨没完，说什么正经亲兄弟鞋塌了袜塌了的没人管没人看见，却有功夫做这些。探春一听就明白了，他母亲说他没给亲弟弟贾环做，却给姨父俩母的宝玉做，当时把脸一沉，这是什么话呀，我也不是做鞋的，我不过是闷得慌坐着玩，想给谁做就给谁，我不分什么嫡呀庶。宝玉忙劝啊，也许是袭人没听清，你也不用往心里去。他们正说着，就听宝钗在那边说，你们说完了没有啊，过来吧，这是亲哥哥亲妹妹，丢下别人躲一边气气叉叉的，我们听一句行不行啊，过来让我们也听听。宝玉探春听了他这么说，笑着走了过来。等宝玉到这一瞧，发现少了黛玉，知道他又不定躲到哪儿去了，本想接着去找，可又一想，不如索性等两天，等他消消气儿，再去找也不晚。宝玉一低头，发现地下有许多凤仙、石榴等各色的花瓣，红艳艳的铺了一地，便叹了口气，哎，黛玉真生气了，连落花也不收拾了，行了，我把它收起来吧，明天我再问他。这阵宝钗呀，约大家上那边玩去了。宝玉嘴里答应好我就来，可等他们走远了，宝玉一个人把地下散落的花瓣搂起来，用衣襟兜好，登山渡水，过树穿花，一直够奔那天同黛玉埋葬桃花的地方，再过一个山坡就到花冢了。猛然山坡那边有个女子在哭，哭得好痛，一边哭一边数落念叨着，哎呀好不伤感。宝玉想，也不知哪房的丫头受了委屈跑这来哭，于是收住脚步，屏住气息，仔细的听，只听那边哭的是花谢花飞花满天，红绡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细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时处，手把花锄出绣归，忍踏落花来复去，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雨里飞，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三月香巢初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明年花发虽可捉，却不到人去梁空巢也清，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双剑严相逼，明媚鲜艳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花开一见落难寻，阶前愁杀葬花人，独倚花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杜鹃无语正黄昏，何处归去掩重门，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乖农底事背伤神，半未连春 半脑春，连春呼至脑呼去，至又无言去不闻。昨宵厅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休。怨侬泪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莫若锦囊收燕骨，一抛冷土掩风流。至本节来还节去，强于污浊陷渠沟，而今死去侬收葬，未卜奴身何日丧。奴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原来这边边气边素之人不是别人，正是艳若桃李冷若冰霜才女林黛玉。林黛玉把昨晚晴雯不给她开门的过节安在了宝玉身上，一腔怒火没处发泄，又赶上祭花之际，更勾起伤春的愁思，感化自伤起来，一边掩埋了这残红落败，一边砌出这篇葬花词。这篇悲艳绝伦之作早已是古弦传唱万口皆颂了。您听京韵大鼓、梅花大鼓、东北大鼓都有这篇葬花词，其中这几句农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农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就这两句早已打动了贾宝玉，他一下子就明白了是谁独放悲声，也勾起他的心事。说得再准确一点，这两句凄凉悲怆，字字如千金，垂在宝玉这颗善良纯真一向向红人的心上。宝玉不禁失声痛哭，最后哭倒在山坡上，连怀里兜的落花也洒了一地。黛玉听见山坡上有人哭，抬头一看，原来是宝玉，擦干了眼泪，紧走几步来到切近，一看宝玉哭得跟泪人一般，身旁有一大片拾来的落花，倒先愣到那儿，心中暗想，人人都笑我有痴病，原来他也跟我一样痴，我们俩是同命相连。他本想上前劝劝宝玉别哭了，又一想昨天晚上他不给我开门，他好狠心呐，我也不理他。黛玉转身要走，宝玉已经看见他，急忙擦干眼泪喊了一声，妹妹你先站住，我知道你不理我，这会儿我只说一句话，说完你再走。黛玉听到这儿止住脚步，那你说吧。宝玉说，你为什么不理我，既有今日何必当初。黛玉一阵冷笑，当初如何，今日又怎么了。宝玉说，当初你来了，我陪着你一块玩一块说笑，甭管什么，我多么喜欢的东西只要你要就给你拿去，我爱吃的听说你也爱吃，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送给你吃，我们在一块吃饭，一个床上睡觉，丫头们想不到的，我怕你生气，都替丫头们想到了。我心想，我们兄妹二人一起长大，青梅竹马，比别人总是要好，谁成想姑娘大了心大，不把我放在眼里，倒把我这个姑表兄弟三日里四日不见，你又 不是不知道，我又没有个亲兄弟姐妹，虽然两个，可不是一个妈的，我和你一样是独一个，我们的心也是一个滋味，谁知道我白操这个心了，我整天看你脸子行事，你把我甩到一边，我像个孤魂野鬼一样，你也应该让我明白明白，我是怎么得罪了你。我要是有了错处，你就是骂我几句，打我几下，我也不恼。可你老是这么不理我，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有冤都没处诉啊，死了也是个去死鬼呀、啊！黛玉见他声泪俱下，又说得那么诚恳，早把昨天晚上的事儿给忘了。黛玉说：“你还觉得冤呢？我昨天为你一夜都没有睡。我问你，昨天晚上为什么我去你呢？你不叫丫头给我开门，怎么叫也不开，害得我整整站了半夜。”宝玉听了很惊讶：“有这事儿吗？我怎么不知道？我一点也不知道。我要是撒谎，我就不得好死。”行了，大早晨的起什么事？你说有呢就有，没有就没有呗，起事干什么？哎，真要是这样，你受委屈了，搁着我也着急。哎，昨天晚上宝姐姐坐一会儿就出来了，还是我送出来的，没看见你啊。黛玉想了想也笑了：“嗯，想必是你的丫头晚上偷懒懒得动，还假传你的圣旨。嗯，准是这么回事。你等我回去问是谁，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们，替你出气。哼，你那些丫头惯的太不像样，说话那么难听，也真该教训教训。不然今天伤了我是小，明天给你得罪了什么宝姑娘，后天又给你得罪了什么贝姑娘，那事儿可就大了，不是？”说着抿嘴笑了。宝玉一看，哎，你笑得真美，去，又说疯话。就在这阵儿，有个丫鬟跑过来请他们过去吃饭。这兄妹二人言归于好，擦干了眼泪，一同奔前边来到王夫人上房。大屋里一看，宝钗等人都在这儿呢。王夫人看见黛玉，忙问：“林姑娘，你吃那抱太医的药可好些了？”“嗯，也没看出怎么样，老太太还叫我吃王大夫的药呢。”宝玉说：“太太不知道，林妹妹是内症，天生的太弱，经不住一点风寒，吃上两副药也就好了。散风寒呢，还是吃丸药的好。”哦，王夫人点点头。哎，前儿个大夫说有个丸药的名字，今儿个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宝玉说：“我知道，不就是那个人参养容丸吗？”王夫人说：“不对啊，那就是八珍益母丸，再不就是麦味地黄丸。”王夫人说：“都不对，我还记得有什么金刚两个字儿。”宝玉听到这儿，把两手一摊：“嘿，我从来没听说有个金刚丸，若是有了金刚丸，自然也就有了菩萨散了。”一句话说的满屋人都笑了。宝钗抿着嘴笑着说：“想必是天王补心丹了。”王夫人说：“对，是这个名。”哎呦，如今我也老糊涂喽。宝玉说：“太太啊，倒不糊涂，都是叫那金刚啊菩萨，真是糊涂的，整天就瞎念的玩意儿。”住嘴！王夫人生气。